读真言第十章。智慧的儿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的儿子使母亲忧愁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正义救人脱免死亡。上主不忍一人受饥，却使恶人大失所望。游手好闲使人贫穷，勤奋工作使人富有。夏季储蓄的是明智的孩童，袖手酣睡的是无耻的儿子。上主的降福在一人头上，灾祸却使恶人哑口无言。一人受人怀念祝福，恶人却必身败名裂。心灵智慧的人必接受命令，饶舌的愚妄人必自招丧亡。走正路的行路稳妥，走邪路的终必败露。暗中疾眼的人必引人烦恼，坦然规劝的人必促进和平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恶人的口是残暴的冤讼。仇恨引起争端，爱情遮掩一切故事。有见识的口唇上可找着智慧，棍杖只是为打缺乏智慧者的脊背。智慧的人隐晦自己的学问，愚昧人的口招致逼近的丧亡。富人的财富是他自己的奸诚，穷人的零落却是他们的贫乏。一人的心经用以维持生活，恶人的收入却只用来犯罪。谁遵守劝告，必走向生命之路；谁轻视规劝，必自误入迷途。撒谎的唇舌必暗藏仇恨，散播谣言的必是愚昧人。多言难免无过，明智的人必约束自己的唇舌。一人的舌贵若纯金，恶人的心见似草芥。一人的唇舌教育群众，愚人必因缺乏心智而死亡。使人致富的是上主的降福，盈盈的辛劳却无补于事。愚昧人乐于作恶，明哲人乐于求治。恶人畏惧的反向他请息，一人的希望终获得应允。好风雨一过，恶人不复存在，一人却根深蒂固。懒汉至于派遣他的人，就如醋之于牙，焉之于目。敬畏上主将延年益寿，恶人的岁月必要短缩。一人的期待终归是喜乐，恶人的希望终归是失望。上主的道路是正人君子的保障，为作恶的人却是灭亡。一人永不会动摇，恶人绝不会久留地上。一人的口散播智慧，邪恶的舌必被铲除。一人的唇常吐雅言，恶人的口只说邪恶。